大米的胚芽了。 对 啊，没错， 其实那个胚芽是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的，是 的 是的， 也是决定这个米到底香不香的一个关键。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新米，而且还解决大家一个疑虑，就是这40斤米啊，其实如果要是老两口吃呢，可能怕呀吃不完，短时间内。但是我告诉您，这个一袋米啊是10斤，这个我们给大家4袋。每袋全是真空包装，您放在家里边，只要不是说暴晒的那种情况，特湿的那种情况，它不会长虫的。您放心，它是真空包装，能留得住。还有一点呢，可能就是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米啊，或者去超市什么的，拎一袋子10斤的米，确实是挺沉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这40斤米全都给您送货上门，就给您送货到家门口保证您是什么得到的又方便又实惠。 好，应该说今天这个米呢，一个是好吃，另外价格呢也比较的合适哈，而且您买的也方便啊，都给您送到家里边。咱们今天是富硒的吊小燕的松花江的香米，咱们一共给大家呢是10斤。一包给大家是4袋啊， 四袋， 是 40斤， 40斤。另外呢，为了让您熬粥更方便的，又给您这个400克一盒的玉米渣，还有这个400克一盒的高粱米各一盒啊。那么这个整个下来呢，咱们是299，市面上的价格就贵了啊。当然，咱们今天这个组合299。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米啊，看起来就是油的亮亮的哈，而且呢，吃起来的话呢，还有种 Q 弹的感觉，就特别的利落那个米哈， 利落那个米。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呢，还是富硒的大米， 对， 它其实这个营养物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您像我们家呢就特别奇怪，我就特别喜欢吃一些粒粒分明的那种米，但是呢，我妈妈又喜欢吃那种熬的稍微的 黏糊点儿、 黏的一点的米。这个时候呢，但是用这个米呢，其实就挺方便的。为什么呢？稍微多加一点水，这个米本身就能熬得比较软，特别适合一些中老年人去吃。但同时，它因为本身带有一些油性，它那个米呢，吃起来呢有那种弹性的、粒粒分明的那种感觉。 据说这米啊，你甭就什么大菜，就是白嘴吃都说特香。 好的东北米，好的这个富硒米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用吃什么菜，就自己干吃这米饭，都有那种甜味儿，都有那种香味儿。 所以就是说，刚才说嘛，这个蒸完米饭以后，你还没入嘴呢，这个锅盖一掀的话，那个香味儿扑面而来，而且吃起来又特别的 Q 弹，特别的有嚼劲儿哈。入口真的是清香软糯的，愿意吃软一点的，您多搁点水。 对 啊，愿意吃利落点的话，您少搁点水。反正呢，出来以后肯定是包你满意的， 肯定是包你满意的，而且都不会有什么特硬的感觉啊，或者说那个米啊蒸的一块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这个米是不会的。 没错，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呢，富硒真的是它的一大特点。平常啊，我们看市面上有富硒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价格都比较贵。但是我在这点跟您说一下，这富硒呢，其实还有自然生长的和后期加工的。当然这两种方法呢，都是对咱们身体呢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就是后期加工的那个富硒啊，其实呢还真是没有自然生长的那个富硒呢那么珍贵那么少。 对， 今天我们这款米呢是来自于松花江畔德惠市黑土地上自然生长的这个富硒大米。它本身这个富硒元素啊都是来自于这个 土壤里的 土地和松花江水。 对， 所以说呢这种大米真的是自然的馈赠。另外还有一点呢，这个富硒啊，人家是有检验报告的，每千克都达到了0.12毫克的这个硒元素，真的是挺高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标是只要你超过0.04毫克以上，你就能说它是富硒米，你就能使用这个富硒的标准。 对， 但是今天这款米真的硒元素非常非常高，特别适合我们，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去使用，因为硒元素对于我们身体很重要嘛。 对，喜欢吃大米饭的啊，今天的这个米真的是值得尝一尝。 是的， 那我们的这个主品呢是4大袋啊，每袋呢是10斤，这就是40斤。另外呢，我们为了让大家熬粥方便哈，再给大家呢这个玉米渣400克一盒，还有高粱米400克一盒。 是的， 那么整个组合呢，今天咱们只要299啊，那市面上的价格呢，怎么也得400-500了，但是我们今天299，所以呢，您不妨多订几组啊，这个自己吃啊或送人呐、都挺好的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哎，王老师啊，